听得你心慌慌大哟，不要看姑娘是大是小，两岸天边路往为什么高兴作难，怎知道为什么从大漠如此艰难，人人心心痛痛难，看他了说肯定的都要打我命当的